之间，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依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 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五九，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而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呢来推荐一家你觉得还不错的餐厅也可以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28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14摄氏度，西北风3级。明天的空气质量是凉。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6和1，也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而且呢也提醒所有听众哈，早晚温差很大，请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而且呢这一批感冒的这个，而且呢这一批感冒也非常非常的不愿意好啊，也请记得多添加衣物，千万不要感冒了。我们今天来推荐什么好吃的呢？昨天呀又推荐了一家店，叫做黑鸡小馆，是长营天街店。是什么好吃的呢？昨天也说了，就是那一道榴莲鸡，在天街四塘的东区。这家呢主打有机菜散养鸡，主要是喝鸡汤健康养生，好多人都是冲着这锅榴莲鸡来的。鸡肉紧致有弹性，鸡汤呢也很鲜美， 榴莲的香味非常的浓郁，榴莲炖得很烂，完全融进了汤里，鸡肉的鲜香加上榴莲的醇厚，让很多人欲罢不能。而且呢，整体的味道是偏甜口的，对喜欢吃甜的人来说呢，无疑是人间的美食。要特别提的是呢，因为榴莲是应季水果，这家不是常年都提供榴莲鸡这一道菜，那么去之前呢也可以来咨询一下，以免走空哦。地址呢是在长营天街的购物中心东区四楼，朝阳北路长营地铁站 F 出口右侧，长营天街购物中心的东区四层，叫做黑鸡小馆，主打的呢是榴莲鸡。那昨天呢有很多听众给我留言说，我一直认为榴莲是要放在冷藏，放在冰箱里之后会更好吃一些，因为它不会特别的腻。昨天呢那一位听众叫做一夜之秋，他跟我讲说把榴莲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之后更好吃。有听众这么吃过吗？真的好吃吗？好啦，这里是鲜偷客栈，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榴莲吗？你是喜欢吃榴莲蛋糕，还是榴莲泡芙，还是榴莲什么呢？来跟貂蝉说一说哈，或者呢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我们来听完这一首歌，来自那英的《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 我早已为你找

爱那一秒那一分，如果没缘分，我也会固执的为你等。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就和你共度一生。因为对的时间，对的人，就值得我为你奋不顾身。差一点，你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手牵手的完整，却在对的时间错过。幸福时分，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阿杜的《差一点》。其实说实话啊，貂蝉个人还是非常喜欢阿杜的声音，觉得还是蛮好听的哈。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而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继续来推荐跟榴莲有关系的好吃的哈。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吧，你喜欢吃榴莲吗？你是喜欢吃榴莲蛋糕，还是榴莲泡芙，还是榴莲什么呢？或者有你知道的榴莲怎么吃好吃呢？我知道把榴莲放在冰箱里冷藏之后很好吃。昨天呢，有听众说，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好吃。刚才也说到了有榴莲鸡，拿榴莲炖汤来吃也很好吃。你知道拿榴莲怎么做更好吃吗？欢迎你来告诉貂蝉哈。我们来推荐这一家是榴莲蛋糕，叫做猫叔，是猫叔五道口店啊，采用的都是猫山王的榴莲，让人很爱上的榴莲就是猫山王了。有很多店哈，榴莲千层是在34块钱一份哈，表皮呢有坚果碎、奶油和榴莲肉都给的很足，搭配起来超级好吃。淡奶油与纯正的苏丹王榴莲相互相融，层层叠叠的千层设计让食客第一口吃下去不会觉得过分的甜腻，层层递进的曼妙滋味是整个口腔当中弥漫开来的那一瞬间特别的美味哈，异常满足。个人觉得是初次品尝榴莲的个人也可以接受的味道。对，也说到了，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吃榴莲的话呢，可以来尝一下榴莲蛋糕，榴莲千层蛋糕，它不会有那么浓郁的榴莲的口味，可然后再加上奶油和这个蛋糕的一起融合，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好吃。这家店呢在五道口城铁巷西300米处，在华清家园底商，人均消费呢在40多块钱左右，这要看你买多少榴莲蛋糕了。叫做猫叔五道口店，是一家榴莲蛋糕的店。继续来推荐这一家店呢是榴莲泡芙，叫做西树泡芙，是西单大悦城店，这家也是有很多连锁店了。泡芙呢是外皮很松脆，里面的夹心很香甜可口，滑而不腻，有很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哈。如果你不喜欢吃榴莲的话呢，还会有别的口味来供你选择。那么如果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呢，当然是会选择吃榴莲的泡芙了，料很足，榴莲味呢也很重，还有细腻的果肉。下午茶或者逛街的时候呢，随时随地的来那么一块，顿时会觉得幸福感十足哈。在西单大悦城的7层，叫做西树泡芙哈。如果喜欢吃榴莲、喜欢吃泡芙的朋友呢，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就在大悦城的7层，西单大悦城7层。好啦，这里是仙偷客栈，刚才这位听众叫做阳光，为他的好朋友杨小雨点一首《带你去旅行》哈，那把这一首歌来送给你听。

谢你懂得爱抚你，就不敢对你说 心里想想。 来自小沈阳演唱的《你懂得》，来自听众画个给明天点的一首歌曲哈，非常的好听，来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听。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都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哈。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李行亮的《愿得一人心》。 消失的那个人，回不去的青春，忘不了爱过的人，才会对过往认真。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简单的话语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想过失去你，却是在骗自己。最后你深深藏在我的歌声里，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这清晰的话语嘲笑孤单的自己。盼望能见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歌，我想唱歌 来推荐跟榴莲有关系的好吃的哈。这一家店呢叫做榴莲冰淇淋，叫做野人木坊，是恒泰广场店，很人性的一家店啊，是分时段提供冰淇淋的，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口味出品。制作冰淇淋的地方呢是名庄，等餐的时候可以看到员工在这个制作冰淇淋，看起来呢非常的干净卫生，拿到手之后呢发现颜值也是非常的高，很大很大的一只啊，榴莲香味非常的浓郁，口感绵密，甜度呢也是适中，不是那么特别重的榴莲口味哈，接受度呢还是非常高的。地址呢是在丰台北路的18号院5楼恒泰广场4层，叫做野人牧场。小龟羊说，他说他记得貂蝉说过自己不爱吃榴莲，对，我的确是不爱吃榴莲，但是我不是那种完全不能接受，我也是可以吃那么几口啊。他说呢，小龟羊特别的喜欢吃榴莲，接受不了臭豆腐的味道，但榴莲还好。还没有吃过榴莲蛋糕，等他12月份过生日的时候呢，一定要买一个。那也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哈，一定要去买一个榴莲千层蛋糕，千层蛋糕榴莲口味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呢果肉也是特别的明显哈，一定要记得买一个榴莲千层蛋糕。我们再来推荐一家呢，这个叫做榴莲披萨，也是西单大悦城店，在大悦城的地下是半开放的环境，人还蛮多的，去的晚了的话呢就要排队了。招牌是榴莲披萨，苏丹王榴莲披萨，这个饼皮儿呢很薄很酥脆，披萨上呢是货真价实的榴莲果肉，不会像有的披萨或者榴莲酥里面放的是榴莲粉。一大口榴莲加芝士，满口的罪恶感，又在那儿那个掐指一算，我又长胖了多少斤是吗？但是啊，瞬间又会被榴莲独特的气息所洗脑，非常的好吃，非常的喜欢。地址呢是在西单大悦城的负1层，如果喜欢吃榴莲披萨的朋友呢，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哈。 刚才一位听众叫做，哎，我找一下，叫做先森先生点了一首《追梦赤子心》哈，那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来自徐歌阳的演唱，是乔迪为窝头点的一首歌，来听到这一首来自徐歌阳演唱的《追梦赤子心》。

是创新，告白是种后缀的对弈，微笑在天上飞。 齐的我们的纪念日，欢迎回来仙偷客栈，我是貂蝉。神仙的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哈。我们继续来推荐跟榴莲有关系的好吃的。这家店呢叫做牛角村，是榴莲牛角包，特色很鲜明的一家网红面包店了，生意非常的好。付款时呢经常需要排很长很长的队。主打牛角包真心呢是各种馅儿料的，各种做法应有尽有，无穷不有。榴莲牛角包呢真的是货真价实，榴莲肉满满的，香气十足。流沙蛋黄牛角包也非常的好吃，金黄色的流沙要溢出来特别的满足，倒上一杯免费的柠檬水或者点一杯咖啡什么的配着吃呢也是非常的惬意。这家店呢在三里屯，在三里屯南三里屯路通银中心的一层，叫做牛角村，是一家吃牛角包的店哈，也是一家非常非常红的网红面包店。再来推荐一家是榴莲瑞士卷儿，这家店的蛋糕卷呢天天都提前卖光，不预定的话呢还买不到，尤其是榴莲蛋糕卷儿已经特别特别的好吃哈，一口下去满满的新鲜榴莲果肉，混合着新鲜奶油的香气，再配上绵软的蛋卷儿，光听着就已经流口水了，是不是？如果听众喜欢吃榴莲，喜欢吃瑞士卷儿的朋友呢，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叫在地址呢是在江台路的6号丽都饭店 B 座107室哈，非常好吃的榴莲瑞士卷儿。那么也希望所有听众如果喜欢吃榴莲的话都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刚才那位听众叫做先生点了一首 Beyond 的真的爱你，来听到这一首歌 Beyond 的真的爱你。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 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真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先森点的一首歌啊， Beyond 的真的爱你。那么节目最后呢，再来听到一首歌，来自小沈阳的我的好兄弟哈，来自听众阳光的点歌。这里是仙偷客栈，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也可以呢来跟貂蝉推荐一家你觉得还不错的餐厅哈。欢迎所有听众都来。